还手，连同老心相斗相好，天生的一对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？一起一起手挽手，无论日日夜夜再背后。 有时钟你整夜电话拨不通，不敢睡怕噩梦，醒着又怕伤到心痛，雪滴在心中多苦我能懂，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。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，我们都被失控，有人强掩饰不放松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真到手也没用，看着自己想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。你为谁拔河，恋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，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，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，你别再拔河，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泪谁不能解幸福的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怪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失控，有人强越是不放松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用，感觉自己想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捉弄，你为谁拔河， 恋人 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，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 感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， 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， 才能得， 泪谁不能解幸福的， 爱情是

就算是有一天你突然想走，你并不需要担心太多，怕你不够了解我，只要记住不爱不吃不爱不狂就够，从来不怕付出太多，也从不保留，为了你我什么都做，看着你始终享受，拥有你更是感动，放一个心留在你的身边， 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，只有